看在咱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你就 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，就该给我这个面子。 罗三爷，冰雪花这两天确实嗓子不好，他没法唱， 唱好唱坏我不管，他就是哼哼我也乐意听。 你就是用花台大轿抬姑奶奶，我也不去。 什么？来人！哎， 罗三爷，罗三爷，快！罗三，你太凶人了吧！ 小弟子，你他妈充好汉，好，我就给你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，明天你去。 我 好，你他妈想通透， 笑话，我小弟子说到做到。 好，五年前你们盛兴戏社的三驴子在奉天一炮打红，他唱的是金钱豹，从三张桌上往下摔客子、家母也乐意看这个，你能行吗？ 行。 好，三张桌一张都不能少，这是痞子，这是痞子。 罗三爷， 不过得解罢，我走浪、 哎，罗三爷，罗三爷， 小妓子，小妓子，你他妈能行吗？ 班主，我怎么不行啊？ 那三张桌摔客子可是个要命的事儿啊！要不咱花钱托人跟罗三爷说说，换个戏码？ 别，班主，人蛇名如蛇骨啊！咱唱戏的宁叫身受苦，不叫脸受热。哎，我就是这腿摔折了，我也站直了。再说了，那罗三儿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啊，要是冰雪花去了，指不定出啥事儿呢。 嘿，他出不出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、 这冰雪花领领你的情，我盛兴戏社也得领你的情啊。 一班主， 哎， 小鸡子，小鸡子，听明白没？班主说啥呢？你窝头方个显得什么大眼儿啊？再者说了，这剃头挑子光一头热，你也是个白呀，人家冰雪花能看上你吗？ 哎，大小姐， 你真他妈缺心眼儿， 你才缺心眼呢！ 呸！师兄， 雪花。

是瘸了一条腿，他现在四处飘荡的，说一定要找到他的老婆云珠。 这剧本是谁写的？ 师傅。 是谁写的？ 那那先生他也姓吴。 吴天宇，我的天宇，我的天宇。 天落。

谢大人。 真的。 是我对不住你。 孩子， 孩子，妈。 Thank you. 吃饭。 爸，你不能给他们唱戏呀、啊，人家会骂你是汉奸的吗？妈，不去。妈，妈， 我的好闺女， 不去， 我的好闺女，妈对不起，妈委屈，妈愧对。 请吧， 爸。 我也去。师妹，咱姐俩从来没在一起唱过戏，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。 师姐， 今天师姐也抱你一回，咱俩唱好年华，你演媳妇，我演你丈夫，咱俩在台上好好骂骂他王八蛋操的小日本。 什么？你敢骂大日本皇军？ 我就是要骂小日本。 我看你他妈是活腻歪了。 大师姐， 大师姐， 兵老板，大日本皇军要的是日满亲上，建造的是弯道乐土，你放明白点，否则他就是你的下场。请吧，丁老板。 Oh!

Yeah.